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陈明真演唱的《宝贝我的心》，黎瑞恩带出的《一见如故》，郑智化演唱的《宠物》。 其他同样的画面竟然又在出现。

穿像炫富美丽的耳环。

唱你忽而清晰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雨生演唱的《传言》，陈明带出的《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》。 心。

听歌，请欣赏的是蔡健雅演唱的《呼吸》，高胜美带出的《不告而别》。 有天